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八十章，接触。 谢廖东一路唱着不成调的歌，好不容易被李琴叔扔下车了。李琴叔顿时觉得自己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这么看来，这三个人里面最听话的反倒是林天宇了，从头到尾的没有什么耍酒疯的表现。把林天宇也送走了，李琴叔彻底放松下来，甚至开了音乐一路往回去。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袁子峰居然开始耍起酒疯了。经过餐厅的时候，袁子峰突然用手敲了敲车窗， 你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。 李琴叔忙踩下刹车问道， 你怎么了？ 我要去看看蚂蚁们搬家搬得怎么样了，要是他们太累了，就帮帮他们。你放我下去！ 看着袁子峰认真的表情，李琴叔真的不忍心拒绝呀，叹了口气。 行吧，我陪你下去。 袁子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看了会儿之后，突然生气地瞪了李琴叔一眼。 李琴叔，你骗我！ 我哪里骗你了？ 你说他们自己搬家去我们家里，结果过了这么久，他们还在这儿呢。 李琴叔心想，这孩子醉了之后还挺有智商的，他叹了口气， 他们走路走得慢，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搬过去啊。 那我们就去帮帮他们啊，我们可以当搬家公司。 李琴叔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愣是坐在原地劝了半天才把袁子峰给劝回车上去，却没想到袁子峰死活都不肯上车，甚至开口道， 蚂蚁都这么勤劳不坐车，我也不能坐车。 李琴叔得劝了有十多分钟，把自己毕生的耐心都给用上了，可袁子峰呢，就是打死也不坐车。哎，他也没了办法了，只好先找个停车场把车停下，和袁子峰一起走路回去。幸好餐厅离小区并不远，也就1公里多，走个十来分钟就到了。李琴叔之前虽然见识过袁子峰喝酒撒酒疯时的情况，但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讨打的撒酒疯。他这么有耐心的一个人都快被逼疯了。袁子峰和李琴叔一起走路回去时，这就安静了不少。但经过超市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李琴叔问道， 又怎么了？ 走，我们逛超市去。 我去，李琴叔真的想哭了呀，他一咬牙，狠狠地掏出手机来开始录制小视频。袁子峰浑然不觉地说道， 得多买点菜。为什么超市没开门啊？不做生意了。 他说着说着居然要上去砸门了。李琴叔吓得连忙拽他一把， 哎，现在太晚了，超市已经不营业了。 不行，必须得营业。 袁子峰说着挣扎着还要往上面冲。一般这种超市里都会有值班的工作人员， 袁子峰要是真上去一通砸，恐怕又会砸进警局里去了。李琴书只好拼了老命把他拦住，折腾了一身的大汗。袁子峰到最后估计也是有点累了，蹲地上不动了。哎，李琴书哭笑不得地看着他。 哎，等你清醒了给你看看你撒酒疯的样子，多大个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。 袁子峰蹲在地上仰头看着他，一双黑瞳在昏暗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的明亮。 来吧，回去了。 李琴书伸出手，掌心冲上，干燥温暖的掌心掌纹路格外清晰，他的身影立在光影中宛若被朦胧上一层薄薄的光芒。李琴书微微弯了弯腰，袁子峰将手搭在他的掌心，突然开口道： 李琴书，你真好。 李琴书微微一愣，抬了抬眼，和对方四目相对。袁子峰说完这六个字，就突然垂下了眼，站起身来。他有些站不稳，靠在李琴书的身上。袁子峰本就比李琴书高，李琴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对方撑起来，手臂环过自己的脖子揽住，非常吃力地往前走。袁子峰侧了侧头，脑袋靠在他脖子上，闭紧双眼，几乎是李琴书往哪儿走他就朝哪边走。两人走了很长一截路都没有说话，直到李琴书终于有些承受不住对方的体重，拽着他在一旁的长椅上坐下了。袁子峰双眼闭紧了，蹭了蹭他的脖子，很轻声地呢喃了一句： 妈妈。 李琴书听得很清楚，他大概是做了梦，梦到自己的小时候了吧。李琴书替对方捋了捋乱掉的头发，袁子峰蹭蹭他肩头，就没有太大的反应。要知道，袁子峰的口号可是头可断血可流，发型不能乱呀。想到这儿，李琴书无声地笑了笑。袁子峰睡着的时候特别的乖巧，像是把所有的刺儿都给收了起来，看上去平静至极。 这样看上去就讨人喜欢的多了吗？ 袁子峰眉头一拧，扭了扭头，低声嘟囔道： 李琴书，你真好。 李琴书握着他手臂的手微微一僵，垂下眼去，嘴角泛起了一抹苦涩的笑意来。 是吗？我哪里好？我没什么优点，性格也不好，学习是因为阿锦才起来的，现在甚至都没换出个人样。 袁子峰翻了个身，突然睁开眼睛，吓了李琴书一跳。 你没睡啊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只是直愣愣地看着他，看得他发怵。袁子峰黝黑的瞳孔盯着他的眼睛，似乎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。他越凑越近，李琴书轻轻怔住了，不断地往后退着，直到退无可退。 你干什么？ 然而问一个醉鬼问题，对方明显是不会回答的。袁子峰只是看着他，突然拧了拧眉，猛地往前一怼，牙齿磕在李琴书的右脸上。李琴书当即愣在那儿，他浑身一僵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心脏一瞬间发了疯似的跳起来。他想努力克制住，却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停不住。袁子峰身上这酒味分明很大，可此刻伴随着盛夏微凉的风，却更像是一杯酿造许久的醇香的酒，只泼洒一点儿便醉了整个世界。袁子峰越靠越近，眼看着 嘴唇要覆盖在他的唇瓣之上了。李琴书终于反应过来，他双手往前一靠，猛地推了袁子峰一把。袁子峰猝不及防，险些直接摔下椅子，最后又被李琴书给拽住。李琴书深吸了一口气，有些慌不择路地站起身。 唉，在这睡会感冒的，回家去睡吧啊！ 他扭头就走，也没再管袁子峰，显然是乱了阵脚了。而身后的袁子峰坐了会儿，突然也站起来了，跟在了李琴书的身后。虽然他脚步仍有些虚浮，走得摇摇晃晃的，但很明显他的酒意消散了几分，非常主动地跟在李琴书的身后。李琴书回家以后也没管袁子峰，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。他有点猜不透之前袁子峰是真醉还是装醉，尴尬得不行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当时居然有那么一点心动。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不好的，赶紧把这心情给演了下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睁开眼的时候几乎是头疼欲裂呀。他迷迷瞪瞪地坐起来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上。不过身上已经换了一套新的睡衣，上面还有洗衣粉的味道。袁子峰捏了捏眉角，努力回忆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哎，一片空白啊。他就记得自己昨天被灌酒了，而且被灌了很多。袁子峰在沙发上坐了会儿，直到李琴书从房间里走出来。袁子峰揉了揉太阳穴问道， 李琴书，昨天晚上你去接的我呀？ 李琴书看他一眼，然后飞快地收回视线。 嗯。 袁子峰没看出他的异常。 嗯，谢谢啊。那 我衣服也是你换的？ 是我换的。 李琴书看上去并不是很想提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手微微一顿后道，然后就没再多解释了。袁子峰也没看出来任何不对，只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就站起身来。 嗯，昨天晚上喝太多了，那个你能不能帮我煮一碗醒酒汤呀？ 现在喝没太大的作用了。 李琴书虽然嘴里这么说着，还是开了灶火，打算给他做一碗。 你先去洗漱，我做好了叫你。 袁子峰打了个哈欠，往卫生间走。等到卫生间的门轻轻关上，李琴书才突然松了口气，闭了闭眼。 这该死的莫名尴尬，看他的样子像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 他忍不住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 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的老男人，居然会因为他的一次醉酒行为而一夜失眠，真是够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